答案就是1980年4月1号。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大家好啊，我是不结婚啊，是不是好想同我一起录广播剧呢？ 叻唔切讲讲讲，你有冇讲下点参加？ 我梗系知啦，我唔讲啊，你咁叻你讲咯。 我梗系叻啦，讲咪讲咯。我而家诚意邀请小一至到中三嘅同学仔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我都想参加，几时截止啊？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咁時刻咧，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莫莉同 Kitty 之外咧，就會有李亞力 Eric 咧同我哋講下電影先嘅。咁啊，請阿 Eric 出嚟啦。Hello，Hello，Hello， 你好，莫莉好，同埋各位朋友好。 係啦，咁啊，阿 Eric 今晚係咪又係同我哋講下啲驚慄嘢咧？ 冇錯啦，我呢個二號嚟噶嘛。 你係驚慄 Eric 嚟 嘅。係啊，每個星期都要見下人哋點樣經歷啊，點樣死先咯。 係咪你其實一個 release 嘅方法？我想問。 可能啦，唔知啊，睇完之後比較開心啲。我睇啲劇都冇咁開心。 今次呢一套係有幾驚嚇咧？ 嗱、okay. ，呢一套咧就程度冇咁低嘅，算係小菜咁啦。 嗯。 即係前菜咁啦，咁咧就屬於印度電影嚟嘅。最近好多印度嘅電影咧都想攻呢個驚慄嘅範圍。 哦，係咩？因為一路以為即係印度嗰啲即係玻璃活啊， 有歌啊，有歌舞啊， 歌舞開心噶嘛。 係啊， 係啊，係啊。咁佢以前一段時間咧就比較多歌舞片啊，或者歷史電影啊，即係佢哋翻出嚟佢哋自己印度嘅一啲好傳奇嘅一啲歷史事件，咁咧就係最近咧，我睇到唔少咧，都開始鬼片佢哋都有呢啲嘅，咁但係最後咧，最近嗰啲咧係進步咗嘅，佢由呢個好古老嘅鬼片進步到成為呢、這個環海奇情式噶啦，咁、已經係 OK 嘅，幾好嘅，咁但係最近啱啱新發咧喺 N 字頭個平台度咧就發咗套新嘅製作，咁咧就一個電影嚟嘅，個零鐘差唔多2个钟度啦，咁就叫做《連環殺手夫人》，咁啊屬於驚慄片嚟嘅，咁睇個戲名我就比較吸引啦，因為第一有連環殺手啦，跟住有夫人啦，咁好多想象空間噶。即系你讲呢个连环杀手又叫夫人，你明唔明？ 但系呢个夫人系连环杀手咧， 吓、即系佢系夫，佢个名叫夫人，即系可能唔系女人嚟噶嘛，系咪？咁但系睇落唔系，真系好正经喎，佢真系佢讲一个连环杀手嘅太太，咁咧呢个连环杀手咧系被诬告嘅连环杀手，仲要咁所以都几有趣嘅。咁我睇咗少少个片头之后咧，咁就揿入去睇啦，咁之后可以睇晒，咁嗱，佢呢套戲因為你知咧，平台嘅電影咧點都好咧，都會因應，即係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啲比較新進嘅製作班底啊，或者係佢哋有啲 budget 比較細啲，咁所以咧佢哋通常咧啲電影嗰啲人物咧係冇咁多嘅，咁但係都幾好睇嘅，因為佢其實呢套戲嘅主要人物得三個嘅啫。3.5啦，應該咁講。 就係、是、嗰個連環殺手，連環殺手個夫人， 仲有個半個， 就俾人殺個人。 係啦，係啦，冇錯。OK， 我會講點解有半個嘅。咁咧，首先咧就係連環殺手夫人，就梗係講連環殺手同埋夫人啦。係 啊，兩個啦呢、這個。 咁首先咧，就其實即係呢套戲係女主角為主嘅，咁所以咧就係女主角啦。咁女主角咧就係一個已婚嘅婦人啦，夫人。咁咧，佢嘅丈夫咧就是、一個婦科醫生嚟嘅。係。咁呢個丈夫咧就被诬告係一個連環殺手啦。跟住咧，呢、這個女主角又有一個前度嘅噃。 啊、就佢后生细女嗰阵咧，未嫁俾呢个丈夫嗰阵嘅男朋友嚟嘅。 嗯， 咁咧就呢个男朋友系做警察嘅。 嗯， 咁咧就曾经咧就佢私下两个咧就去结咗婚嘅。 嗯， 咁但系因为咧女主角嘅屋企咧本身都系医学世家嚟嘅。 嗯， 咁所以佢一定要个女咧就嫁俾个医生，就唔俾佢嫁警察。咁所以佢两个后屘就分开咗啦。 系 ，OK， 但系佢哋梦想咁样就系结过婚一次。好，咁啊，咁啊，半个系咩咧？半个咧就系嗰、那个一个受害者。 系 ，OK， 即系。为什么会有个受害者呢？我告诉你。 嗯、 好啦，那故事的发生的背景呢、就是一个印度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起码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嗯。 即是它讲出来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我没有查过。那呢居女主角和她的丈夫就居住在一个小镇那里。OK? 嗯。 那呢一开始那阵呢就是讲个医生呢就要出差、 嗯、 就 去大城搭飞机去机场搭飞机。咁啊，夜媽媽咁樣就突然間咧聽到門外有聲啦。咁啊，原來咧就係、是、呢個女主角嘅前度，即、就、係、是、個警察，就嚟到佢屋企門口，係咁啊，要入屋啊咁樣啦。咁啊，即係好尷尬噶嘛，因為佢又唔係唔識佢嘅，咁但係佢又入去啦。咁啊，又話我想嚟飲杯酒，去個廁所咁樣。 嚇 ，OK， 係啊嚇，點解咧？就有原因嘅。咁、 嗯、 入去之後咧，就偷咗醫生留喺嗰個屋裏邊嘅啲煙頭啊，或者用過嘅梳。 嗯 即系用，即系变咗黐咗喺头发度噶嘛，会系啦。咁咧走嗰阵 摸佢啲 DNA 咯，系嘛？ 系啦，冇错，系大家听就明啦。 嗯， 跟住咧，女主角走之前咧，走嗰阵时咧，你俾女主角发现到。 嗯， 咁咧就呢个警察就话唔系啊，我系为咗查最近咧啲区有六单少女失踪案啊。啊、如果你信得过你老公嘅，咁我咪冇问题咯、啊，咁样、 嗯、 我拎证据去 check 啫咩，咁即系咁。当然我哋听到就觉得离谱啦，系咪先？咁你真系即系你攞咗 光明正大啊嘛，可以系咪去查？ 系啦，咁但系碍于咧，因为佢又唔想公布佢两个人嘅关系咧，佢又唔出声。 系， 咁、 嗯 啊、但系转一转头咧，呢、這个警察咧就喺医生嘅故居嗰度，即系佢有间好旧嘅屋。咁咧就喺嗰度咧发现到咧，原来嗰、那个。故居嗰度咧就係、是、有個地牢嘅，咁地牢嗰度咧就係、是、連埋兇殺嘅現場咁樣。哇！有好多死者，咁就喺個、嗯、即係啲泥地嗰度挖出好多死者，有六個啦，睇曬啦。 嗯。 啊，咁樣呢，佢有特徵嘅，就係、是、全部都係未婚成人嘅少女，即係冇結婚但係有 B B 嘅。係。OK， 而且咧都係墮咗胎嘅，即係佢哋殺，即係呢個兇手殺呢啲少女嗰陣咧，之前咧。嗯曾经帮他们堕了胎 了。 是。那个 BB 呢就摆了个那些福尔马林的樽里面。 嗯。 啊那摆在那里陈列品这样。 是。 那当然呢就证据来了。那证据就是指控就是个医生啦。 是。 那所以呢就声音声就即刻拉了医生啦。 嗯。 OK。那、女主角当然啦因为她信她丈夫的嘛那就觉得这个是诬告来的。 嗯。嗯 OK。那但是因为她又不够胆讲他们两个之前的关系。 是。 那所以她只能忍住。咁就算係知道佢擦幫嫁禍都好呢、 嗯 都唔講啦甚至乎呢佢再想像多啲就話呢因為呢嗰啲少女呢係半年前失蹤開始失蹤嘅咁呢就呢、這個前度警察呢係半年前調過嚟嘅咁佢懷疑呢其實你唔單止淨係攞煙頭可能你係殺人擦幫嫁禍咁咁、 嗯 啊、為咗最好笑係咩喎跟住就為咗證明嘅丈夫冇罪呢當然就要搵辯護律師㗎啦、 嗯 哇！呢、這個犀利啊！呢、這個辯護律師，我諗李嘉誠間屋都唔夠佢大， 好有錢嘅。 唔係咁，印度地大物博啫。 係、哎、真係唔止㗎，唔係淨係地方大㗎， 係啊， 係豪華嘅、嗯， 豪宅嚟㗎，係、 全部用金做嘅。 啊，佢，哎、我都唔識講啊。總之你睇到畫面，你知道哇，咁啊要哇聲先得。好啦，佢只係一個辯護律師啫，但係。咁但系佢就可以住啦，咁但系因为年纪嘅关系咧，年纪大嘅关系咧，佢有心脏病嘅。吓 ，OK， 咁所以咧，佢就瞓喺张床度咧，同佢即系呢个女主角咧，就喺度倾点样帮佢个老公啦。吓，咁咧就即系倾下倾下咧，即系上过一次庭噶啦，想保释嘅，咁但系都做唔到啦，因为有证据啊嘛，佢又唔俾佢保释咁样。咁咧就女主角就好伤心啦，问阿辩护律师有咩办法？咁啊，辯護律師就話咧，其實咧，佢強烈暗示下，記住，佢唔係直接講嘅。係，佢話咧，如果你想證明你個老公唔係真空咧，咁只要真空繼續做嘢，咁就知道你老公唔係真空啦。 係， 即係講一大句兜一大圈啦。 咁咧就問究竟你為咗想救你老公，你願意做幾多嘢啊？ 可以去到幾盡啊？ 係咁上下啦嚇，咁即係啲佢啲用啲好印度式嘅對白嘅。 咁佢上去點啫？ 係啦，咁所以最後咧，女主角為咗救佢老公咧，就不惜真係去做一個連環殺手夫人。 嗯。 他就代入了他，因为他有很多，因为他是律师那里可以有很多证据看到的嘛，他可以看到个连环杀手的凶案现场啦，就他的少女怎样什么啦。好啦，咁呢个其实早睇就 系 讲佢点样去学做连环杀手嘅。 哦，因为佢老公系咪已经即系俾人捉住咗啦？如果喺外边都仲有类似嘅案件咧，咁就好似可以帮 佢 老公洗脱咗。嗯，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求其杀个人得噶嘛，你一定要即系模仿犯咁样都好啦。 又要帮佢堕胎又成 咁 啊。 系，同埋嗰个小镇咧比较单纯嘅啲人。 嗯。 即係佢特登營造一個小鎮嘅目的，就係因為佢哋覺得比較單純，即係佢哋會信嘅。 係係，難啲揾到啲受害者係嘛？ 唔係，即係話佢哋哦，你咁樣做咗，啲人就會信㗎啦。 哦哦哦 ，OK。 即係我哋睇落去唔係嘛？咁都得。咁但係即係其實幾好睇嘅，即係佢又唔係佢，你會替個女主角好緊張嘅，因為佢成日都喊苦喊佛。 係。 咁因為佢最得意嘅地方係女主角咧已經有咗，啱啱有咗 B B。係。咁即係母親嘅天性啊嘛，佢唔想個 B B 出世就冇咗爹哋啦，當然。 係。 咁所以咧，佢都好積極咁樣去學做一個連環殺手咯。 係，但如果佢俾人捉到，佢咪都喺個監獄嗰度咯。 係啊，係好笑嘅。係。咁所以咧，佢唔諗噶啦。佢為咗救佢老公。咁咧，跟住咧，佢因為佢要學做連環殺手嗰時，就要揾獵物啦，即係叫做被受害者啦。所以有半個人走出嚟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佢係一個死咗嘅，咁就係全個啦。咁佢因為最後都冇死到嘅。OK， 咁咧就係咁佢揾到物色咗啦。佢經過一個，即係佢去推理喎，好得意喎。佢又推理下，如果我係兇手，我應該點樣揾到受害者咧？咁佢特徵係乜嘢咧？啊，起碼知道未婚成人啦。係 啊。 咁佢就千方百計去揾到一啲資料，就去揾一啲有去做體檢嗰啲，即係去婦科醫生去體檢嗰啲人。咁咪揾到一個。就真係可以喎、啊，又係少女啦，又未婚啦，又啱啱有咗 B B 啦，咁咧就諗住咧去捉佢，跟住 O K， 即係佢諗住去捉咗佢，即係連環殺手咁啊嘛，有獵物就去捉咗佢噶嘛，咁、 嗯、 但係好笑係咩咧？就是、偏偏咧佢又估唔到咧，好似即係呢個啲點講啊，太妹啊，即係嗰啲著得好喺印度嚟講係著得比較另類啲嘅一個女仔，又染頭髮又成嘅。 嗯 咁我以為啊呢啲靚妹梗係啦，即係資金墮落嘅，唔緊要，咁我去捉佢。殊不知咧，佢呢個係一個跆拳道嘅教頭嚟。 哦、no! ，即係人不可貌相啊！ 好好食，好咁咧，呢一段係搞好耐嘅，但我覺得真係好好睇。咁佢就即係中間我唔可以講太 detail 嘅，咁但係佢總之一輪廝殺之後咧，終於就制服到個少女，偶然地。 系， 系啦，偶然用一个好奇怪嘅方法制服咗个， 即系糊糊碌碌咁啦， 算系糊碌嘅，但你要用脑嘅， 系， 要用，但好笑嘅呢个位，咁咧跟住咧就捉咗佢，就佢自己嘅诊所嘅秘鲁嗰度，因为呢个女主角屋企本身系医学嘅医学世家嚟嘅，咁所以佢有间诊所嘅， 系， 妇科诊所，佢老公都喺嗰度做嘅， 嗯。 咁咧，佢就喺个地牢度咧，就谂住咧，就帮佢即系营造翻嗰个即系事件啦，即系要做咩咧？即系要做堕胎啦，同埋要杀咗个女仔啦。 系啊， 嗰个问题就系佢又即刻遇到个问题咯。虽然佢都有少少读过医科嘅，但系咧佢系唔识做堕胎手术。 哦，因为佢老公先系妇产科嘛。 冇错。咁通常你唔识煮个餸，你去煮个餸，你会做咩啊？ 上网 睇咯。 Yes， 即系 search abortion 咁啊。 系。咁咧，原來佢又揾到段視頻咧，係佢老公之前拍落嘅。 嚇、啊，係啊， 係啊，係一個正經嘅一個以一個婦科醫生嘅，唔知佢解答啲咩問題，因為我哋要做一個手術嘅錄影嚟。 啊， 好好笑。咁即係佢，但係佢又好驚嘅，因為嗰、那個你諗下，佢真係攞起把刀要做噶嘛。 嗯。 咁總之中間咧就發生咗啲好奇怪嘅劇情。嚇、 啊 啊、即係有啲黑色幽默喺裏邊嘅。係。咁、okay， 就唔講啦，跳開先。跟住咧，過咗段時間咧，就少女屍體俾人發現啦。啊，咁啊，哦，但係嗰啲鄉民又話：，哎呀，原來咧兇手另有其人啊！我哋平時咁尊敬嘅醫生啦、啊，竟然俾呢個警察冤枉咗啊！快啲放過去，放過去咁。咁終於個醫生就放咗出嚟啦。跟住咧，個差人俾人揼啦。 嗯，因为啲乡民系咁噶嘛。 系 ，OK， 咁啊，跟住咧嚟到呢度咧，系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出位，好睇。 系， 咁跟住落去咧就要收结局噶啦。 系， 咁咧就进入呢个荷里活式嘅反高潮啊，咁 点啊？跳舞啊？ 唔系，冇跳舞，戏都冇跳舞。啊！成部 真 系 好反高潮嘅，真系跳舞嘅话， 你点知呢个印度片啊？ 咁但系譬如印度片嘅反高潮，如果你有睇譬如本能咁样，咁你都会明噶啦。 嗯， 即系又系又唔系，又唔系又系咁样嗰啲咧，即系冰啊，擦系冰咁样。咁我就唔会多讲啦，即系费事你唔睇啦。 系 咁，但系个最尾就系一个都接近一个比较正常嘅剧情发展嚟嘅。咁总之所有人一齐俾啦，咁就终于真相大白啦，我可以咁讲嘅，即系原来杀人凶手系你咁样，即 系 好似柯南咁咧。咁跟住就，但系又搞大轮又仲会，咁仲有牵涉好多人嘅。其实佢都铺排得唔错嘅个结局，不过就唔会好似上一段。即系嗰个盲中中做连环杀手嗰段咁好睇， 几搞笑啊！即系佢紧张得嚟，又有啲笑位，即系你会觉得啊，咁嘅嘢都会发生。 系啊，我之前咪介绍咗个盲中中咩凶案咁样嗰、那个， 系啊， 有啲异曲同工嘅。 系， 咁但系上次讲嗰个盲人系扮盲噶嘛，一个男主角 系嗰个弹琴嗰个嘛，系咪？ 系啦，弹琴嗰、那个。咁呢一次咧，女主角就扮唔系扮嘅，佢想要做嗰个连环杀手。咁其实。呢条桥本身系几好睇嘅，即系你一个师奶咧，咩都唔识嗰啲咧，走去扮，佢连煮餸都系靠一个帮佣嘅。咁你谂下啦，佢点可以做到呢个连环杀手咧？咁即系就系想睇下佢点样搞咯。 系，我嗰个辩护律师都几搞笑佢嘅出现，即系你讲到佢有钱嘅辩护律师，你以为即系好叻咁样去打官司啊，定系点样？即系凭把口嗰啲辩才啊，但系佢竟然系 suggest 佢，不如你扮一个连环杀手咯。 佢有解释噶，佢有解释嘅。辩护律师话咧，嗱，我系你睇我住咁大间屋，你就知我 系 一个好有钱嘅辩护律师。 系啊， 咁即系佢用钱去摆平呢件事得噶啦。 唔系，佢话点解要做辩护律师咧？因为想辩护嘅人先会愿意使钱。 嗯 ，OK， 系 嘛，佢认罪嗰啲咪冇所谓咯， 系 嘛，咁所以咧佢就话，由于系咁咧，所以咧我佢嘅通常嗰啲辩护人咧，即系嗰啲被拉咗嗰啲人咧，佢个屋企咧为咗要帮个人脱罪咧， 系 咩都会做嘅， 系 啊，佢就咁样强力暗示咯， 哦， 即系其实佢又好识射嘅，佢又唔会讲系我叫你做咩嘅， 系 啊，咁佢就话即系佢嗱。咁你唔可以太現實去睇件事嘅，即係呢個有少少即係一個希治角色嘅，純粹有一個人性嘅對決嚟嘅啫。 係、 啊、你唔使理佢點解啊？點解印度啲 啲律師係咁噶？咁 唔使唔緊張。 咁我仲使唔使俾律師費啊？我自己去搞掂噶，其實單嘢。 係啦，咁樣係咧，係咧，係你都明白。咁有啲嘢咧，其實你睇落去咧係有啲唔係好啱嘅，即係睇落去唔對路嘅。 係。 咁但係咧，佢因為佢。成件事好有趣嘅，即系你个当然第一就系嗰、那个医生点解俾人拉咗系一个连环杀手咁，你其实又唔知啦。咁但系佢伏埋一条线噶嘛，因为嗰个警察系半年前嚟噶嘛，调嚟噶嘛。咁佢嚟到咧，佢后屘同人讲：我走啦吓，啲下属问佢点样走，系啊，我已经解决咗呢单案啦，我之前调过嚟就系特登为咗要解决呢单案。跟住有一个。一个僆仔咧，唔系阿 Sir， 你之前话你系唔系之前话系你嚟到之后呢度先发生呢啲少女失踪案嘅。咁咧，大家嘅注意力就集中咗呢个警察嗰度。喺呢个警察系咪真系好似嗰个 好怪怪系啦？ 系啊，系咪真系插庄嫁祸噶？咁佢会做咗呢啲好多唔同嘅呢啲咁嘅伏线喺里边。 系 咁呢啲都几好睇嘅。 系 即系我觉得印度嘅。电影以前是咁多歌舞啊咁样，但佢行佢写啲咁精巧，我哋叫做，即系佢喺对白啊或者少少嘅一啲剧情里边，将人物关系话，甚至乎嗰、那个因为悬疑嘅惊悚片啦，咁佢会将呢啲嘢咧摆得好好嘅，即系恰到好处嘅，就唔会觉得闷， 系 啊，即系唔会觉得闷。当然后段就比较一定系咁啦，咁样即系大家都明噶啦嗰啲。因为你冇办法唔系咁样嘅，即系你唔可能 你不可能天跌落嚟一個連環殺手噶嘛？ 其實係我啊咁啊。 係啦，咁你一定係呢一扎人裏邊是但一個係噶啦。 嗯， 大家都明噶啦。咁嗰啲唔緊要嘅。 嗯， 問題係佢點樣去收嘅啫，即係成件事點樣收翻埋佢。 係。 咁我覺得其實都唔錯嘅。 係咪唔其實唔會好驚慌？即係譬如我聽完你咁講，我今晚翻去睇都唔會瞓唔著嘅。 唔会噶，唔会噶。佢有一两个镜系关于嗰啲被害人嘅，但系都好模糊嘅，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嘅。咁但系睇落去，我都系集中想讲佢中间点样去学做连环杀手嗰度真系好笑。 好啊，咁啊，今晚咧，李亚力同我哋推介咗呢一套《连环杀手夫人》，系印度嘅恐怖片嚟嘅。咁但系中间咧系都有啲笑位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又可以睇下啦。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同你倾过哦。 好啊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Five, six, seven, two, three, five, six, seven, 做动大下半你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系连续第十三日冇本地病例，但系有三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嚟自巴基斯坦同毛里塔尼亚。至今本港累计有1196宗确诊个案，其中两名新增患者都系七岁男童，潜伏期身处巴基斯坦。由检疫中心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另一名26岁男子来自毛里塔尼亚，昨日抵港，由富豪东方酒店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三人都有病征。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一批由迪拜到港内地人在本港机场滞留大约五日的事件处理绝不理想，旅客滞留机场期间无监管之下自由走动，不排除有交叉感染，促请当局详细检讨，认为当局不应该在未有果断执法和应变安排之前重启转机安排。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认为今次的处理非常不理想，显示航空公司安排出错，他要求机管局和航空公司交代容许涉事旅客在机场逗留多日的原因。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说，港区国安法草案已经在香港完成咨询，预料星期日起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很大机会表决通过。谭慧珠说，这一次列席常委会的港区人大代表有近十人，全体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亦都获邀列席，比以往一般情况多。当局在决定将法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前，会正式征询基本法委员会意见。基委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回应外界对港区国安法的疑虑，他说内地不会将自己的一套放入香港，希望市民相信本港的法律制度，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会得到保障，强调是按香港法律执行。12个工会的代表联同多名区议员到20国集团多个成员国的驻港领事馆请愿，表达反对港区国安法。有法律学者批评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过程黑箱作业。两个新闻工作者组织亦都回应港区国安法，其中记协认为现时未有具体条文保证媒体编采自由不受到影响，要求人大常委会撤销立法，如果必须进行应该先广泛咨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268点，跌4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37点，跌46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7.14， 瑞士法郎 0.949， 加元 1.371， 人民幣 7.079， 英磅對美元 1.236， 歐元對美元 1.121， 澳元對美元 0.68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52.13美元，賣出1753.06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炎熱，聽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熱，下周中後期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台六月三十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黄天怡，我好烦嘅，成日流眼泪。 哎，我真的很后悔，我大学的时候冇俾心机读书。 冇事冇事冇事，好翻好翻好翻。 但其实最癫系佢下一秒就会笑翻。 因为咧，我觉得如果我嗰阵时俾心机读书咧，可能我就唔使做电台。 有笑有泪嘅人生同埋节目，应该都系快乐嘅。 咁以后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继续同你一齐笑一齐喊啊！ 一万蚊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十八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喺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喺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资料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Kitty 茉莉，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仔会啦？晚咧，咁我哋继续咧邀请到一啲心理学嘅专家啦，上嚟同我哋解答一啲问题嘅。咁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与性别研究助理教授 Dr. Ivy Wong 咧，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欢迎你， 大家好。 本大人，点解你所有嘉宾都系咁后生，一系靓仔，一系靓女嘅？Doctor 又系好鬼后生，好靓女， 但系咁样先吸引到敏大人去读咯。 唔系呢啲可能咧，系即系点讲啊？ 识得舒缓， 我哋英文有句说话噶，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噶，嗰啲靓仔靓女就系会走埋一齐， 即系物以类聚咁 喺晒呢一个咧，心理学嗰度嘅吓。喂，咁啊，今日咧，我哋讲一个咧，即系比较，我觉得特別啲咁話題啦，咁樣啦，即係其實咧，即係你哋覺得咧，世界上嘅性別啊，即係阿莫莉同阿 Kitty 啊，係唔係淨係得男同女嘅咧？ 唔係啦， 而家唔係啦，呢、這個世代話有一種叫中性嗰啲叫咩啊？係咪叫中性啊？ 你可以講中性嘅 transgender 嗰啲 trans 係啊，咁樣喂，即係如果你覺得花木蘭咧，比你想象咧，你會覺得佢係 TB 啊，定係即係好似 Kitty 咁？柔美啊，定系好似阿莫莉咁爽咧？ 哦，我细个睇咧，我以为佢系真系好女仔去扮男仔嘅， 即系直头系即系而家 Disney 嗰款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细个睇咧，我又冇谂到佢究竟系咪即系其他性别，我就系谂住好似 Kitty 咁嘅女汉子嘅啫，我冇谂咁长远嘅。 咁啊，Doctor Happy Wong 你觉得阿 Mulan 系应该系咩款嘅咧？根据你的研究，有冇研究过花木兰系边边边嘅？ 就冇喺研究上去了解花木蘭，但係我 即刻想走啦。 佢嘅故事純粹係話，即係佢代父從軍啊嘛，即係佢喺戰場上好勇猛啦，好堅強。咁唔會話因為咁樣話佢係一個性小眾嘅， 唔會， 係啦，亦都唔會話佢係同性戀， 亦都唔會咯， 變成唔會咯。 但我會覺得佢如果佢扮得男仔喺個軍營嗰度咧，即係佢個。点讲咧？佢个 型格 咧，即系起码胸部唔会好大先， 咁样窄胸 啊！ 睇卡通片嘅时候， 系 喺古代。 喂，但系呢啲咁嘅，即系我哋自己啲假设问题咧，就唔好问啦 ，Doctor Happy Wong 啦。咁但系有一个真嘅 case 咧，就系真系我读过嘅吓。咁啊，亦都系阿 Doctor Happy Wong 叫我睇嘅。咁呢个 case 咧，就系有一位我點 address 佢咧？我真係唔知 address 佢係男士定係女士。 男士後嚟都 係 佢 最尾係自己呢個叫咩 ？transgender 佢係咪 transgender？ 佢都唔係 transgender， 佢真係男士嚟嘅。係 啊， 但係佢要成為男士咧，佢個命途真係都幾坎坷，同埋都幾轉折嘅。咁佢出世嘅時候咧。佢出世嘅時候唔係叫 David 嘅，唔記得咗嚇。佢出世，總之佢叫 Rima 啦。咁咧，佢出世時候咧，其實是一對孖生嘅兄弟嚟嘅。咁我哋都講過啦，有一啲人啦，或者佢需要，即係爸爸媽媽覺得佢需要啦，咁就拎呢一對孖生兄弟咧，就去進行呢個割包皮嘅手術啦，咁樣。咁咧，但係咧就發生咗意外喎，佢真係非常之唔好彩啊！咁佢就話喺佢出世喺1965年啊，佢喺66年嘅4月27日咧，咁就有個泌尿科醫生啦，就使用非傳統嘅方法咧，去幫佢咧就進行呢、這、一個包皮嘅切割手術啦，就係即係呢一個燒灼法喎。咁但係咧就真係 燒佢啊！ 被燒，佢真係用燒啊！真係佢真係咁跟住咧。即係可能我唔知道有時咧有我唔知佢 exactly 佢嗰個係點樣啦，但係我都見過有啲手術咧，佢係會一路辣住啲皮嚟燒嘅，因為等佢個血管收埋得好啲嘅咁樣，即係就唔會流咁多血嘅。咁但係咧喺過程當中就出咗事啦，咁所以咧就傷及咗佢嘅性器官啊。咁然後咧佢爸爸媽媽當然係好傷心啦，咁但係佢曾經加過咧一位心理學家咧叫紐約曼尼嘅即係一啲研討會，咁佢就知道咧即係佢咧就對於呢一個性別係有所研究嘅，咁呢個曼尼咧就提議佢爸爸媽媽啦，咁其實佢就話咧你個仔仔個 case 咧，如果你要整翻一個男性嘅性器官，可能仲難過整女性嘅性器官、哦。咁同埋阿曼尼咧，佢系相信呢個性別中立嘅，即系叫gender neutrality。咁佢就係即系非常支持呢樣嘢嘅。咁佢就同呢個爸爸媽媽咧提議，不如咧我哋咧就將阿 Rima 咧即系由男仔咧就改變成為女仔啊。咁即系咁就要清除埋佢即系剩翻嘅器官嘅某部分啦。咁然後咧又同俾一啲即係女性嘅荷爾蒙咧刺激素俾佢啦，咁而且咧喺行為上咧，佢都即係跟呢、這個心理學家咧，佢會教啦 Rima 咧做一啲比較女仔啲嘅行為啊，陪佢玩公仔啊咁樣啦，咁就而父母咧都咁樣去撫養佢嘅。咁所以咧，早期咧 ，Rima 知道自己係男仔嚟嘅，從來 由幾大開始就轉咗做呢個女仔。 係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原來佢心入邊總係覺得自己係男仔嘅。去到大概係9歲開始咧，佢就厭倦咧，即係做女仔做嘅嘢，佢要做哥哥。即係要做嘅嘢，佢又想著翻褲啊咁樣，亦都唔中意即係長頭髮扎辮啊咁樣咯。咁而且咧，佢都有唔開心嘅，甚至大個咧仲有即係抑鬱嘅傾向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例子咧，咁點解嗰陣嗰啲心理學家咧要咁做？因為即係我諗啊 Doctor Ivy Wong 都知啦，我哋即係心理學最中意就係 twin studies 啦。因為即係如果你即係 DNA 一樣嘅，即係如果譬如你同樣一個實驗俾阿莫莉同阿 Kitty， 咁佢根本就唔同人啊嘛。但如果有兩個莫莉。 去做呢個實驗，咁我一個係俾佢做個實驗，另外我就 control 住佢唔使佢做呢個實驗，我未知道個效果係咪真咯。咁所以呢一個心理學家咧就好興奮啊，見到呢個例子咧就好即係好鼓勵佢父母咧去俾一個仔咧就正常咁樣作為男仔生活嘅，另外一個咧就轉做女仔咯。咁呢個 case 咧就係一個幾出名嘅 case 嚟嘅。咁但係就係我哋又講翻即係呢一個性別啦。咁到底一出世嘅時候咧，人咧係唔係已經定咗性別咧？定係好似呢個 Doctor Money 所講咧，係其實中立嘅，你後即係你後天係可以塑造啦。咁一陣翻嚟啦，我哋再問一問啦，Dr. Ivy Wong。 啦，咁啊头先敏大人咧就分享咗个 case 啦，咁啊讲喺外国咧就有对 twins 男仔就生咗出嚟嘅，咁啊去做呢个割包皮手术嘅时候咧，好唔好彩其中一个嘅小朋友咧就因为佢嘅性器官啊就受伤咗咁样，咁就整即系整唔翻啦，或者整 受伤啦， 系啦，如果要整咧，咁啊竟然咧有就提议啊，话不如啊转做女仔，因为整女仔咧就可能会容易啲，咁啊 根据嗰个心理学家讲， 根据个心理学家讲啦，咁啊就游说咧父母话啊，不如就将佢即系趁细细个就将佢当女仔咁样啦，即系帮佢整一个女性嘅性器官，再俾啲荷尔蒙佢食，又教佢做女仔嘅一啲礼仪啊，或者佢生活咧都女仔化佢咁样，咁啊睇下得唔得？咁点不知咧嗱呢个情况咧就喺佢一岁嘅时候发生，咁啊应该大概两岁嘅时候咧就当佢女仔咁样去到大大啦，咁但系咧头先问大人就话去到九岁左右咧呢、這个小朋友咧就开始咧厌倦佢嗰个女仔嘅生活啦，开始咧就想着裤啊，唔中意长头发啊咁样，咁我哋就喺度讨论紧啊，到底咧呢一个性别系咪天生出嚟，即系已经有粒种子放咗喺心里面，你系男仔就系男仔，无论你之后后天点样去改变佢咧，都系改变唔到嘅咧，咁我哋就想问一下 Dr. Ivy Wong 嘅意见嘅。 其实呢即是这个实验或者这一种做法呢话觉得个细路佢原先是在肚入面各方面佢个男性基因男性荷尔蒙都是很正常，但是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譬如佢的性器官受伤了就将佢当另一个性别咁去带呢，其实是源于几十年前呢那个叫做性别中立论啦，或者即是话叫做白纸论呢，即是觉得人一生出来是白纸一张来的，冇任何天生嘅影响，你只要后天嘅个 upbringing 啦，即系 后天嘅培养， 后天嘅培养咧，可以完完全全去塑造一个人咧。呢一种观念喺当时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因为当时即系社会可能好需要改变啦，咁佢哋亦都好乐观啦，即系觉得只要环境配合，只要周围嘅人配合。或者只要你想咧，即系环境可以将一个人塑造到点，咁就唔会受先天任何嘅限制。咁但系呢一类嘅思想或者理论同实验咧，其实到后期系证实系太黑白啦。其实唔系嘅，即系性别，譬如攞性别嚟睇啦，绝对系有各方面因素嘅，生理嘅因素系有嘅。咁生理因素包括有基因啦。亦都有性別荷爾蒙啦，咁都係好重要嘅。然後後天嘅因素又唔係冇喎，即係譬如佢呢個 case 啊 ，David Reimer 個 case， 佢父母然後佢啲醫生配合去將佢當女仔咁大，但係的確呢亦都中間有好幾年令到佢係能夠都起碼喺表面上係呃到下人嘅，即係佢父母或者嗰啲醫生呢喺中間幾年都形容話佢平時嘅行為呢都幾女仔㗎啦，其實佢可以即係行得斯文啲，佢會玩女仔嘢咁樣。咁但係即係因為佢咁啱有一個同卵雙胞胎嘅兄弟㗎嘛，咁嗰個兄弟就係佢嘅對比嚟嘅，咁佢對比嗰個兄弟嘅時候，你就見到啊，好可能後天真係有啲影響嘅，因為佢真係比佢嗰個兄弟係更加女性化咗嘛。咁但係唔代表先天就係冇任何影響啊，因為佢喺唔知道自己原先喺男仔嘅情況下，佢後嚟其實都覺得自己好唔係女仔啊。佢始終其實佢都有俾人笑咧，話佢行路都係好 相對上粗魯， 相對上粗魯啊。咁而且佢亦都佢對女仔亦都冇嗰種即係有性興趣啊咁樣嘅。佢亦都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女仔啊嘛。咁佢呢個 case 其實到佢大個啲啊，再去評估翻咧，就發覺原來佢嗰、那個所謂用後天去培養佢做女仔係失敗嘅，係啦。咁但係我哋要睇翻咯，即係佢可能因為性別咧，其實你都要講係性別邊幾方面啦，有起碼幾方面啦。一方面就係你嘅性別身份嘅認知，即係你覺得自己係男定女，或者某或者多一啲嘅性別啦。另一個方面就係你嘅性取向，即係你會對咩人，你會想同佢拍拖啊？会有性行为啊，系啦 咁样啊。 另一种就系你嘅普通日常嘅性别嘅行为， 即係譬如你係行路斯唔斯文啊，講嘢粗魯定係好女性化，你玩咩玩具啊呢啲。咁我哋其實發覺性取向同你個性別身份認知係難啲，好似你咁樣話，我特登後天去培養嘅。 嗯， 但係你話我玩咩玩具，我或者我講嘢斯唔斯文啊，我要長頭髮短頭髮呢啲咧，就可能後天個影響都可以幾大嘅。 嗯， 係啊， 但如果早啲去影響佢又 早啲影響係應該係有會有大啲嘅成功機率嘅。 嗯， 但係 兩歲已經算早噶啦，唔係咩？ 系咯，其實 兩歲，其實咧，就算佢係一出世你就當佢女仔咁去大咧，我哋而家都唔覺得你會好成功嘅，因為咧，其實未出世前咧，你已經有基因啦，同埋因為男女個胎喺啊胎入邊已經受咗好強烈嘅性別荷爾蒙嘅影響噶啦。 呢個可唔可以再詳細少少講？即係我哋未出世嘅時候受個性別荷爾蒙影響，係個胎自己本身已經係會有分泌咗荷爾蒙，定係媽媽又會有？ 最主要係個胎自己啊，因為咧你個基因，譬如 XX 同 XY 咁樣啦，你如果係男性嘅基因同女性基因，就會導致你個胎自己咧會生出 即会分 即高丸定系唔系高丸咁样，然后嗰个器官咧又会导致嗰个胎分泌咗好多嘅男性荷尔蒙，或者好多嘅或者冇咁多男性荷尔蒙，咁呢样嘢亦都会令到佢个脑又出现咗变化。 嗯， 咁唔系，所以咧其实你一出世嘅时候就系唔系白子论咯， 哦， 就唔系白子论系啦。但我哋而家其实唔会话性别是完全后天或者完全先天，是咯，冇乜呢回事噶啦，是先天又有，后天又有嘅。 系咁，头先你都讲话，其实每一日都可能已经喂荷尔蒙俾佢食噶嘛，咁但系都转变唔到呢一样嘢噶 嘛。因为嗰个系后天发生噶啦嘛，但系就系话佢先天已经系佢先天嘅男性荷尔蒙 系 正常。 后天嗰个荷尔蒙就已经唔可以 即系冚唔冚 住， 冚得 系冚唔晒啊，冚唔晒， 冚唔晒。咁即係話呢，其實呢媽媽受孕開始呢，我哋就被喂荷爾蒙㗎啦。講 咗委派咗個荷爾蒙， 已經委派咗某啲荷爾蒙㗎，因為你話我哋胎兒嗰陣已經有嘛，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呢，好似係一開頭呢大部分嘅係咪叫 before 六個禮拜呢，咪叫胚胎定咩呢？其實佢哋未曾發展佢嗰個性徵噶嘛，但係去到唔知第幾一個禮拜啊， 係 啊個禮拜咧，先至即係其實開頭全部咧性徵嚟講係女仔嚟嘅嚇，咁就去到八至十 廿 四禮拜咧，就有啲人多咗啲嘢啦，係啦，咁我哋呢度呢間房都全部都冇多咯，咁但係就係因為係咪就係因為嗰陣我哋冇咁多男性荷爾蒙咧？即冇鑊派啦，男性荷爾蒙俾我哋。 係嘅，係嘅，即係先天嗰個荷爾蒙，即係男性嘅話咧，佢哋正常嚟講係有一段時期就係、是叫做男性荷爾蒙個分泌高峰期嘅。而嗰高峰期，佢哋個腦啊、身體各方面其實係產生咗啲變化嘅。而嗰啲變化會影響到佢哋第日嘅心理啊、行為啊等等。而女性因為冇相應嘅器官去分泌咁多嘅男性荷爾蒙啦，而且個嗰、那個基因亦都唔同啦，咁所以將來嗰個心理啊行為亦都會有啲唔同嘅。咁呢、這個因果關係咧，其實喺人類身上唔係咁容易去證實啦，因為我哋唔可以特登去 做啲咁嘅 為咗研究嘅原因去做呢個實驗。但喺動物身上就做過好多實驗，而係證實嘅。咁但係即係我都要強調，就唔係話性別嘅行為或者取向又完全就係先天。不過咧要都要承認先天嘅呢啲或者生理因素係都緊要嘅。 再开再删雪柜，吃饼吃包吃剂，再当回睡房，听着四百着满肺，看灯掣极美丽。再开再熄有点痴迷，说不出问题，再走出 眼光停在镜上，仍是油亮超像，呼气向天，空着衬衫落头上。 格拉斯哥市一条通往酒店的楼梯间，持刀袭击他人，警员到场之后开枪将他击毙。有目击者说，见到一名没着鞋的男子倒卧地上，不清楚对方怎样受伤。那名男子其后和另外三人被送上救护车。当局说，一名到场处理事件的警员受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理，又说事件已经受控，警员在附近戒备，呼吁民众避免前往案发地区。首相约翰逊在社交专页形容事件可怕，他深感难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230点，跌5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31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瑞士法郎0.949，加元1.371，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16美元，卖出1757.0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有几认真有迹可寻。 五月至到七月就开始少了，五六月呢萤火虫开始在松仔园出没的一个大好的时机，都有好张呢。 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了，但五六月呢就是什么你说什么说话呢？我真的想问啊，你这些不是惹来投诉咯？又 是不是认真霸气呢？咁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都要认真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晨光第一线，啦啦 啦啦，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识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Kitty 茉莉，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仔会啦？今晚咧，我哋敏感时刻咧就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与性别研究助理教授 Dr. Ivy Wong 咧，同我哋讲一下一啲性别嘅议题啦。咁啊，头先咧阿敏大人就分享咗一个 case 咧，就系关于一对 twins 嘅其中一个男仔。咁啊，屋企人尝试咧将佢嘅性征啊，甚至打啲荷尔蒙俾佢咧，想将佢由男仔咧变做女仔。咁但系后来发现其实咧都系唔系好得。咁啊 ，Dr. Ivy Wong 就话咧，其实都有几个因素去到影响嘅，即系唔系完全系白纸论，你中意点样将佢变男仔又得，变女仔又得，咁都会有啲先天因素同埋后天因素影响住啦。咁所以就未必话你即系有心唔就事成咁样嘅。 系啦，记不得其实咧，即系讲gender 啦，或者咪应该叫 呢叫 sexuality 呢、嗯、我哋应该分三样嚟睇啦。咁头先阿 Dr. Phil 讲，我第一咧就系、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系男仔定女仔。 嗯。 咁第二样嘢冇呢，记唔记得啊？ 我记得。这个性这个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男仔定是女仔？ 是啦，咁仲有一样嘢就是你是喜欢男仔定女仔，其实是分三样嘢嘅、嗯。即其实比个例子就是可能我喜欢短头发，我行为上我牛仔裤格仔恤衫，但是我都可以喜欢男仔嘅，即作为一个叫 Tomboy， 我都可以喜欢男仔㗎嘛。咁、 嗯、 所以就唔一定话所有 Tomboy 就会是喜欢女仔，咁所以你自己个觉得嘅 ID 啦，第二就系你个你嘅性取向啦，第三就系你嘅行为咧，三样嘢就已经即系话有三种唔同嘅元素去定你嘅系咪有一个 term 咧，就叫gender fluidity 啊，就系我唔知道中文点讲啊，系 fluidity 就我谂可以有唔同层面嘅意思啊、嗯、，fluidity 通常我哋系话 即系流动性， 流动性啊，同埋可以系今年是这样，但是可能过几年是另一个人。哦、 即是 讲 个别一个人的。 是啊是啊。 即 是你讲的可能是 diversity， 是不 是？是 diversity， 即是说。 多变性是吗？ 这个。 多样性。多样性。 算了，我都是投降。 投降。但是刚才问大人说。 中间短头发的 Tomboy 不一定是就会喜欢女仔 喜欢男仔。 男仔。 男仔。正正就是刚才问大人所说，即是有三个的类别的嘛。我啦，或者身边的朋友，我都见过一些女仔呢，真係會咬大個髀，好似男人咁坐，或者喺度摁腳咧，摁到好勁嘅，即係有好多男性嘅特質啊。不過大家都一樣地都係中意呢個中意男仔嘅，即係佢我哋自己深知自己唔係話男性嘅，即係我哋唔係 TB，我哋都真係正常中意男仔嘅咁。咁我想問下，係咪我哋即係個基因上面有啲出錯而令到我哋咁樣咧？ 即是基因应该是有一啲嘅因素喺度嘅，但係即係 exactly 究竟係边一个基因点样变咗，然后你就会係譬如你就会係变性或者你就粗鲁呢，咁呢啲又好複雜嘅，就未係好知，但係基因係应该有关联嘅。因为譬如话如果一个譬如我哋又举返例呢，用嗰啲孖生嘅人嚟做实验嘅话，我哋都会见到如果一个孖生嘅嗰个人，佢系譬如佢系同性恋咁样，咁佢另外嗰个兄弟姊妹咧，即系孖生个兄弟姊妹都系同性恋嘅几率系大咗好多噶，系。 嗯，咁俾个例子，你知唔知道有套戏叫 Matrix 嘅？ 嗯， 吓，咁佢哋本来系一对兄弟导演噶嘛，咁而家佢哋两个都变咗姊妹导演，系两个。是都是即变咗佢一个是想 transgender， 是叫 transgender， 变性。 变性，咁但另外都想变性咁样喎。 係啦，但係呢呢度又好得意喎，即係虽然话你就算你同卵相生啊，即係同卵嘅意思，即係嗰两个孖生嘅呢，佢哋嘅基因系几乎一模一样嘅，即係 100%， 但係佢哋嗰个性别嗰方面发展嘅個結果係咪完全 100% 一樣？又唔係喎， 又唔 係，係啊，所以就係話你又唔可以話基因就 100% 斷定咗你個性別、那個。 咁多唔多過 50% 啦？ 我記得 即係好似公司咁啫嘛，只要我有 51% 啊，我都 草漢大權啦、啊。我記得如果係講同性戀嚟講啦，嗰、那個機率即係兩個同卵雙胞胎佢哋。一齊都是同性戀的機率好似大概 50% 到，即係有另外 50% 到的機會是一個是一個不是。 咦，咁咪即係冇講嘅？ 唔係，50% 機率都好高啊！ 50% 算係高噶啦， 因為你正常人入邊冇50% 咁高嘅機率係同性戀嚟噶嘛。 哦，我咁即係高啊？ 都高嘅，都高，但係就唔係100%，唔係話一樣嘢，譬如話唔係基因就斷定曬呢一個結果。 哦。喂，咁啊，头先啊，我哋讲紧呢个 David Reimer 嘅 case 啦。咁啊，前边嗰段故仔咧，就系讲紧咧，即系我哋就一个男仔，我哋呃佢啦，当佢系女仔啦，吓，就系喺点讲啊，生理上啊，又打荷尔蒙啊咁样咯。咁但系嗰个后边咧，其实咧，嗰、那个心理学家啦，说佢做女仔噶，咁佢系有喺行为上咧去教育佢噶。咁即係當然啦，即係而家睇翻當時即係60年代咁樣嘅，其實就係、是。 唔係咁應該嘅一個實驗嚟嘅， 即係好多因素嘅。突然間生喉鬱嘅時候，你點同佢解釋啊？ 佢應該冇喉鬱噶啦，即係佢應該打咗 食女性荷爾蒙。 但係咧，嗰個心理學家咧，我覺得就做多咗，即係一啲我自己覺得今時今日嚟講係粗手啊，同埋道德唔係幾好嘅。佢就係喺佢好年紀好細嘅時候，佢逼佢同嗰個即係佢係女仔嚟啦嘛，佢逼佢同個媽生嗰個兄弟咧。就有一啲即係教佢哋一啲sex 嘅 position 啊，即係例如即係女仔咧就喺一個傳教士嘅嗰啲叫咩？我哋即係嘅做愛嚇肢體動作嘅時候就要點樣啊？向即係瞓喺度朝天啊，而佢就教嗰、那個。哥哥或者系弟弟，我唔知系兄定弟啦吓，咁咧就即系做一啲冲击佢嘅动作啊咁样啦，咁呢个佢系企图教佢一啲佢将来 prepare 佢嘅性行为噶嘛，咁但系结果都系即系阿 Rima 个 case 啊，结果都系失败嘅，咁所以就嗱头先就讲咗话你佢自己嘅 sexual ID 佢唔认同先啦，阿 Rima 佢真系后屘都觉得自己系男仔啦，咁但系如果系。在教呢個 sexual preference 咧性取向方面咧，咁其實容唔容易扭轉咧？ 哦，我哋而家覺得係好難，同埋唔應該去扭轉個性取向咯。即係譬如如果你係、你本身 其實都好多 case 啊，因為係即係我哋睇嗰個電腦之父係咪啊，叫 A Turing 啊、即係之前有一套電影咧，就係講佢要佢有即係喺英國嘅時候，佢俾人知道係同性戀啊，要佢有一個叫一個治療啊，你難噶嘛。 是有好困难的，同埋而家呢就科学上啦或者心理学上呢就是ban 咗嘅 ,ban 咗呢个 conversion therapy for 性取向。而即以前呢即可能你讲 Turing 嗰个时代就是话有啲人就觉得性取向可以改可以学返嚟嘅。咁所以佢哋会尝试去治疗啦。咁但係经过咁多年呢嗰、个结论就是话是冇成效，同埋咧，如果夹硬去改一个人个性取向嘅话咧、就会好大机会佢哋会抑郁啦，同埋即系佢哋觉得系自己有问题啊咁样。咁咧，即系而家嘅时代，我哋觉得性取向其实系点都得嘅、即系你可以中意男人，可以中意女人，咁 即 系 我哋 觉得 接受 系啦。而家咧 都唔觉得系病态， 系啦，唔觉得佢系一个病啦。咁、但系另一样就系话，而家咪有好多人想变性嘅、变性咁变性咧就唔系等于话我想变，因为我系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嚟嘅，系两回事。变性系一定系因为你喺身份性别身份认知嗰度觉得自己应该系另一个性别。 即系譬如我由女人变咗做一个男人，即系我中意做男人啦，但系我都依然可以中意男人噶嘛。 系啦系啦，你可以变性，但系你依然系中意你原先中意，即系你嗰个性别应该中意嘅嗰个性别系冇问题嘅。咁所以变性嘅话就一定要系要睇下你系咪个性别身份认知嗰度 系 有唔同你个天生个性别嗰度有 唔夹 嘅地方啦，系啦。 多翻嚟啦！今日咧，我哋敏感时刻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与性别研究嘅助理教授 Dr. Ivy Wong。咁今日咧就系讲一啲关于性别研究嘅话题嘅。咁、我哋之前都讲咗好多次，就系有一个嘅 case， 就系原来喺心理学嘅界别或者性别研究嘅界别里面系一个好有名嘅 case， 就系将一对孖生嘅兄弟其中一个咧，就将佢由细到大变女仔咁样去抚养。咁结果原来系唔成功嘅，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啦，跟住作为父母咧，佢哋点解会都想尝试去做呢一样嘢，或者佢哋心态系点嘅咧？ 我觉得咧，我头先一路听下，我觉得其实佢嗰个提议咧，又唔即系有佢嘅原因嘅，即系因为佢本身系男仔嘛，咁跟住好细个就冇咗佢嗰个性器官啦，咁可能佢喺度幻想将第时佢大咗嘅时候，佢就系一个唔完整嘅男性，咁就提议佢不如你试下做一个女性啦，咁啊所有嘢咧都完整晒，咁可能唔知会唔会对佢之后嘅发展好啲咁样，不过但系就系。一个逆天然嘅方法咯。 但系咧，其实佢个 case 系唔成功啫。咁头先即咪后同阿 Dr. Ivy Wong 讲啊嘛，咁啊都试过有一啲 case 系 成功嘅， 相对上成， 相对上 相对成啲。 系啊系啊，即系呢个 case 好似系佢系六几年噶啦，咁后嚟都有一个同佢好相似下嘅 case 嘅。嗰、那個咧就佢發生事故係早啲，好似一歲前已經發生咗，跟住咧就可能一歲到啦，已經係開始當女仔咁樣帶大啦。 嗯， 但係嗰個佢就冇一個叫做孖生兄弟咁樣嘅， 係 佢純粹就即係一個人俾我哋睇啦。咁嗰個咧就啲專家係等到佢差唔多二十歲嗰陣時咧，再去。測試佢嘅，睇下佢後嚟發展成點。咁嗰個 case 佢係 OK 喎，佢根據佢起碼到佢二十歲嗰陣時，佢都覺得自己係女性冇問題，行為都女性化嘅。不過佢就有雙性戀傾向。 哦，咁始終係你講話性取向嗰度。 啊，係啦係啦，咁就我哋懷疑可能可能性取向係真係比較難啲去後天改咯。 咁但係 Raymond 嗰個 case 咧，佢係後屘有抑鬱症啦，咁而且佢都。即係令自己變翻男士嘅，咁仲有結過婚啦，不過都後屘因為都幾貧困啊，種種原因咧，咁就自殺嘅，咁都係非常之可惜嘅。咁但即係如果講翻父母點樣取態啊，我哋好似都有啲明星，我哋睇到啲花邊新聞咧，都有啲明星咧，佢哋係見到啲細路係咁啊，你哋有 case 啊？係啊，就有一個咧 ，Angelina Jolie 同埋 Brad Pitt 啦，咁佢哋就有一個小朋友係佢哋 biological child 嚟嘅，咁就話咧佢係 親生嘅， 親生嘅女啦，就係女啦，係因為佢哋有領養好多小朋友噶嘛，係啊，呢個咧就係佢哋親生嘅。咁佢嗰個女咧就話發現喺三歲左右嘅時候咧就開始就中意著 suit 啦，中意剪短頭髮啦。咁屋企人察覺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冇話要將佢變翻咗一個女仔嘅形象，即係唔得，你要著裙，唔得，你要留長頭髮扎辮咁樣。其實咧都俾佢去即係自由發展嘅，係啦。 其實呢個係喺西方一個好大嘅爭拗啊！而家即係譬如西方嘅人咧，而家係覺得即係我哋要尊重所有人，包括小朋友佢哋自己嘅意願，同埋就佢哋即係覺得性別應該係多元化嘅，同自由去揀嘅咁樣。咁但係嗰個 tricky 個位咧，就係當好細個嘅可能幾歲嘅小朋友話自己想變性，或者話佢可能明明係一個女仔，但佢話自己唔係女仔，佢又可能會話我要變男仔嘅時候，好難知道咧，佢哋究竟明唔明白佢哋係即佢哋明唔明白究竟性別係乜嘢啦？同佢哋究竟係確實嚟講，因為咩原因想去變嘅？同埋你亦都好難 predict 咧，佢係咪真係大個都會想繼續去變？ 因為我都睇過一啲 case 咧，係一啲男士佢係。一個男士變咗一個女士，但係佢就話佢後屘有啲後悔，因為佢覺得如果真係計嘅手術啦，或者受過個痛楚啊， 同埋佢以為變咗性之後嘅人生會幸福啲，但係唔係咁樣。 係啊，所以係變唔變咧，同究竟係 social transition， 即係你純粹喺樣貌名。嗯，即係一啲唔係生理上嘅變啦， 或者係唔係改變唔到嘅， 係啦係啦，社會叫做 social transition 啦，唔知中文點樣， 社交性或者係社會 上社交變性啦，你可以話社交嘅變同你真係生理嘅變，呢個係兩個唔同程度啦。咁而家佢哋譬如細路仔咁樣咧，就如果佢哋真係有呢個傾向。有啲父母佢哋會容許佢哋去社交變性先嘅， 嗯， 即係俾佢哋改名啦，或者佢想著另一個性別嘅衫就俾佢著啦，剪短曬頭髮啊等等啊。這個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好處可能係暫時都可以令到嗰個小朋友覺得，啊，佢做到想做嘅嘢咁樣，但係唔好嘅地方就係，因為有一啲小朋友佢哋係可能未知自己。究竟點解我當時會覺得我想變嘅？可能唔可以話個個都係啦，即係但可唔排除有啲細路佢可能覺得另一個性別或者佢哋有啲待遇好啲啊，或者佢以為自己有咁嘅興趣咧，我一定要係男仔或者我一定要係女仔，我先可以玩呢樣嘢啊咁樣。咁有時其實可能有個心理學家或者專家同佢哋去。探索過佢哋嘅原因、佢哋嘅喜好之後咧，其實有好多佢哋大個係覺得我唔需要變啦。我譬如話，我純粹就係一個好男仔頭嘅女仔啊，但我係一個女仔，我係 OK 嘅。或者我純粹就係一個同性戀者，但唔代表我會變性嘅。 嗯， 係咁有好多呢啲。 同埋佢哋可能試過有一段時間，即係如果我我以我所知咧，如果真係變性咧，你要做咗一兩年嗰個係咪 social transition 先噶嘛嚇？咁但係佢做咗之後，譬如即係我都聽過有啲情況係話女仔想變男仔，但係佢哋當佢做男仔嘅時候，佢發覺佢體力啊，佢又好似唔係咁比得上佢個同性嘅朋友咁樣，咁跟住佢哋可能就會再重新考慮喎呢啲。 係啊，都複雜㗎。同埋咧，一去到生理嘅變嘅話咧，就有啲手術位啊，或者你一 tick 一啲嗱荷爾蒙，你都可以話我唔 tick， 咁個荷爾蒙嗰個效用可能就 慢慢消退啦。 後天荷爾蒙個效果可以消退，但係譬如你真係做咗變性手術啦，咁嗰啲你冇得翻轉頭嘅，所以就。而家其實都有唔同嘅聲音嘅，有啲就話啊，無論佢幾細啦，總之佢話佢想變，我就支持。咁有另一堆嘅聲音咧，就係話最好其實係幫佢哋去探索唔同嘅可能性先，就唔好咁快話你得，你即係咁快話我唔俾你變，或者我好支持你。 咁法律上有冇話如果個手術要係幾多歲先至可以俾佢做啊？ 手術。我就冇好清楚知道係幾多歲，其實我諗唔同國家甚至唔同州份咧都會有唔同添嘅，係啊，但係通常咧其實就即係譬如未去到青春期前咧，多數就係用social transition，即係用一啲你仲可以褪體嘅方法去俾你試下做另一個性別啦。跟住到你差唔多出現第二性徵，即係差唔多到青春期之前咧。譬如那個細路佢都仲係覺得我唔想繼續變成一個即自自然然咁變成一個女仔或者男仔咧，佢哋就可能可以食一啲叫做puberty blocker， 即壓抑你嘅 發育 青春期係啦，等你暫時唔好，譬如暫時個胸部唔好變大住，或者你暫時唔好生胡鬚住，等你爭取多啲時間再 思考， 再去諗下啲。 咦，咁真係長知識啊！喂，咁今日咧就學識一啲性別研究嘢啦。咁希望咧再有機會咧就請阿 Dr. Ivy Wong 再上嚟咧同我哋傾偈啊！ 好， 好， 多謝，拜拜。 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基于新型肺炎疫情在本港渐趋稳定，火炭骏阳村的检疫中心将会停止使用，有关单位将会清空，彻底消毒，之后骏阳村会交还房委会。政府发言人说，房委会会详细检视骏阳村共五座涉及4800几个单位的状况，尽快修缮和验收，下个月上旬向准租户发放最新消息。准租户预计会分两批入伙，务求让首批准租户在八月底开始陆续入伙。部分需要作较多修缮的楼宇，准租户预计可能延至十月底开始陆续入伙。发言人又说，十分明白过去几个月使用骏阳村做检疫中心对准租户带来不少影响和不便，衷心感谢他们的忍耐和体谅。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内容涉及可以制裁美方认为损害香港自治的人士和企业。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敦促美国国会立即停止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发言人表示，法案及所谓的制裁完全不能接受，只会损害港美之间的关系和共同利益。强调如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落实一国两制原则，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任何其他国家或国会都无权直接或间接干预该等内部事务。发言人说，法案中提及国会对香港事务作出的评论，很多具有严重误导性，更加毫无事实根据，重申法案的制裁对香港的金融机构不具法律效力，促请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避免采取可能会影响金融机构正常运作和众多客户的举动。行政长官委任刘明伟做海洋公园董事局主席，任期一年，由下个月一号至明年六月三十号。海洋公园表示欢迎，同时宣布委任现任公园首席财务总监暨公司秘书陈善如为下任行政总裁，任期同样是下个月一号至明年六月三十号，接替下个月一号退休的李成松。刘明伟透过新闻稿表示，会承先启后，和其他董事局成员陈善如以及公园管理团队紧密合作，协助政府重新审视海洋公园的未来路向。刘明伟又说，董事局有信心在陈善如带领下，公园可以在这个重要时刻实施有效措施，以善用资源和强化收入来源。英国苏格兰发生怀疑持刀袭击案，最少三人死亡，六人受伤，包括一名警员，疑犯被警方击毙。事发在当地下午一点左右，报道说一名男子在格拉斯哥市一条通往酒店的楼梯间持刀袭击他人，警员到场之后开枪将他击毙。有目击者说，见到一名冇着鞋的男子倒卧地上，不清楚对方如何受伤。该名男子其后同其他伤者被送上救护车。警方表示，一名到场处理事件的警员受伤，情况危殆，正在医院接受治理。又说事件已经受控，警员在附近戒备，呼吁民众避免前往案发地区。首相约翰逊在社交专页形容事件可怕，他深感难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153点，跌5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24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49，加元0.371，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26美元。卖出1763.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三十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咦，子维，好烦恼咁，要唔要帮下你啊？ 好啊，其实呢我做师兄祠堂的时候呢就好 hyper， 好鍾意玩啦、啊、但我做星期日的生活进行式又好静态、啊、我觉得自己的定位好唔清晰啊。 啊，好易解决啫。记住你呢啲呢叫做全方位。 哇，前辈真係前辈劲啊。 咁唔好咁讲，解决到问题咪得囉。啊！快啲录完好走啦！你霸住间录音室好耐噶啦，系咪？我一出手就搞掂，早啲问我嘛。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知道他老婆出 trip 是不是带着他的样子的公仔的呢？ 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惧怕。 爱一个人应该鼓励他追逐自己想看的世界的，但如果对方真的离开自己的范围又会不舍得。罗力威今次发生旅行娃娃化解矛盾，作曲罗力威，填词方浩权，编曲谭健文、罗力威 Pandora， 今次谭健文、罗力威。 我等你总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 上榜暂时两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罗力威《旅行娃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声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声情中人。 星期五晚我们有性情中人的环节了，莫莉。 是。 今晚我们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会长 Anna 和我们倾偈的。Hello, Anna。 Hello, 大家好。 Hello。Hello. 记得上个礼拜 Anna 就跟我们讲紧婚姻。即系喺呢段婚姻里面，你知可以好漫长噶嘛？咁喺唔同嘅阶段咧，其实咧情侣夫妻啦，都会遇到唔同喺性方面嘅挑战嘅。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啱啱结婚嗰段蜜月期啦。咁、我同莫莉咧就以为啊，蜜月期应该冇嘢啊，系咪先最热情啊？点不知 Anna 就话唔系啊，其实啱啱结婚咧，可能嗰个身份啊，或者好多事情咧都有转变啊。咁所以反而咧令到大家都有唔同嘅压力嘅来源呢，亦都会影响到性方面嘅协调嘅。 冇错啊，係啊，都好複雜啊，嗬、其实呢第一个阶段呢我哋叫做起初啊 ,beginning stage 呢就係 mating and marriage。咁 mating 顾名思义，即係都会觉得其实啱啱开始嘅时候呢，虽然有啲人婚前都有性行为啊，咁但都亦都有好多啊，即係可能即係超过一半度呢都係婚后先开始有性行为嘅话呢、其实嗰个性嘅互动呢係一个好大嘅学问同埋学习嚟㗎。咁所以当初我哋会上一次我哋提及到咧，话啱啱嘅时候咧，佢哋系离开咗自己嘅原生家庭，然后要建立一个嘅所谓我哋叫 couple identity， 即系个成为一个夫与妇嘅呢个身份咧。其实当中就包括咗系要互相咧，对于大家嗰个嘅情感嘅 熱衷啊，同埋嗰個性關係嗰個建立，係要慢慢變成一個成熟嘅階段，係有啲磨合期嘅，係嘛？ 嗯， 啊，即係無論係情感同埋喺性方面，都係有經過呢個階段嘅。咁到到而家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下咧，即係第二個階段咧係咩情況啦？因為上次我哋提及就啱啱結婚嘅時候，咁有啲人就話結唔結婚好啦，同個性關係配唔配得到又有考慮，或者結咗婚之後啱啱試性，又發嚟發覺試嚟試去都遇到啲困難，咁就會嚟到我哋嘅診所當中去接受一啲嘅治療或者輔助嚇。咁你估即係第二個階段，我哋叫做即係早期啦嗰、那個。階段有個名咧，即係根據一啲學者就話咧係 expanding the base， 其實即係話擴張緊啦，兩個人一齊拖拖得，二人世界慢慢咧係將個有機會會點咧，會變成有小朋友嘅階段咯，可能係咪啊？咁就係將嗰個擴充咗嗰個婚姻入邊嗰個嘅家庭嘅基礎。咁呢個階段你哋覺得會有啲咩嘅個案出現啊？因為我哋全部都係講個案啊，前線嘅個案方面嚇，係啊，有啲咩情形會出現咧？ 呢個情況係即係有小朋友噶啦， 係 定係準備有小朋友，或者計劃有小朋友 都有小朋友噶啦呢個階段啦。咁、呢個階段即係叫做 settling into， 即係慢慢喺 friend 中慢慢已經係進入咗一個 settle 咗個關係啦。可能要諗下，即係同自己原生家庭嘅父母嘅關係又要。人生關係要定落嚟啦，然後自己嘅家庭亦都慢慢咧係可能有小朋友啦咁樣嘅。 咁會唔會開始步入一個冇激情啊，或者已經好太穩定啦，好 boring 啊？覺得同埋有咗小朋友之後，會唔會就將嗰、那個即係集中力、注意力放咗喺湊小朋友嗰度咧？ 非常之好啊！好自然都會諗到喺呢一方面多嚇，我哋都不斷有呢啲個案出現嘅。個 baby effect 咧，的確喺呢個階段比較多啲出現嘅情況。咁同時咧，就有個 parenting 嘅 issue 啦。啊，即係究竟我哋點樣去教小朋友，亦都可以好多爭拗。跟住就姻親嘅關係，即係究竟有機會係同個雙方嘅父與母咧，未必係夾到，亦都可以造成非常之大嘅困擾，造成性生活有一個嘅困難都可以有。跟住有機會咧，就係 financial， 即係嗰個財務上嘅 issue， 即係可能係會唔會有一方或者係有一啲醉倒嘅情形啊，或者失業嘅情形啊，咁都會影響咗個性嘅關係啦。另外當然就亦都可以出現嘅就係一啲婚外性或者婚外情嘅問題會出現咁樣啦。 哇，好複雜喎、呢個階段咩都會發生喎、真 係。係啊，所以最大嚟啦，baby effect in laws 啊，即係小朋友姻親嘅，然後就 finance，and then 咧就係嗰個嘅婚外嘅一啲關係咁啊。咁我哋咧發覺咧呢、這個階段嗰啲 case 咧，我哋就都有唔少嘅個案就係話小朋友方面咧，佢哋好多時候咧，我哋最近都有啲 case 就係話，啲太太可能只係會滿存到佢一個媽媽嘅角色，太太嘅角色就變得越嚟越細啦。亦都有啲太太開始會覺得佢嘅身體覺得就係一個媽媽，譬如要餵母乳啊，即係照顧小朋友啊，已經唔係有一個嘅即係嗰個性方面嘅。照顧得到咁多，或者性慾亦都會降低咁樣。 呢啲我都聽過喎，即係佢可能淨係純粹，即係佢係目標為本，本身係諗住主要係生仔嘅啫。咁佢過咗呢關之後咧，可能嗰個性對佢嚟講咧，就連嗰個實際嘅用途都冇埋啦咁樣。 係啊，佢哋就有啲就會話，佢睇到自己嘅身體，覺得係一個媽媽嘅身體啦，而唔係一個女人嘅 body 咁樣嚇。所以同個先生嘅互動。都會相應都少咗嚇，當然有啲人都開始發展第二類嘅我哋之前叫陰道痙攣嘅一個情況，即係佢可能驚咗，譬如佢個傷口未復原啦，咁可能都要有啲就要花年幾兩年再重新適應嗰個嘅性交嘅生活。 即係產後可能會有呢個情況， 係啊，有啲嘅太太會係覺得有啲畏懼咁樣嘅嚇。咁當然我哋過去都傾過有啲個案，就係個先生啦，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哋話個先生可能睇到個太太生產嘅過程之後嚇。咁佢亦都覺得哎呀唔敢性交，唔想性交， 反而佢驚佢老婆， 係啊，驚太太唔舒服啊，或者小朋友有小朋友原來咁痛苦㗎。 但我想問一下 Anna 咧，呢個有冇分話係自然分娩嗰個影響大啲啊，定係開刀嗰個影響會大啲？ 咁當然咧，就係其實因為。 自然分娩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那个个案呢，上次提主要他的原因是对于太太那种痛苦他觉得难以忍受，因为目睹，如果你是开刀，当然他不是现场会看住，所以又 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的， 都是那个震撼，是吧？ 是啊，是啊，也都有些当然是看到害怕，即可能对于阴女性的阴道下体的看法即有些不同了。 反而我打个岔想问 Anna， 经常会觉得呢个老公陪个老婆入去产房那个生仔是一件很伟大或者应该要陪他一起共一起度过的事情嘛。听完你这样讲之后，其实是不是应该男仔不要入去好些呢？ 我想我们呢都是要看情形的，有些先生其实真的很害怕，有些先生说会害怕到想晕那仔。即我们没得话呢以一个概念之下就说全世界感受就是最好了，真的都双方互相去体贴了解一下对方觉得想不想这样，就不一定是 不入去看就代表不支持太太，都看看先生的状态 量力而为啦，大家 没错。有些是生两胎可能第一胎不敢，第二胎可能敢，这样都不出奇的。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啦，都有可能是即生产了之后会影响到那个性生活的， 冇 错。咁我哋听一首歌返嚟啦，继续同 Anna 倾下偈，即係睇喺呢个咁复杂嘅阶段里面仲有啲乜嘢係会影响到。係呀、 好好好。 可否一觉苏醒，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无恋也好，我未敢辜负。 好，一首歌翻嚟啦，咁我哋性情中人咧，继续同 Anna 倾偈啦。咁啊，头先听歌之前咧，就有讲到，即系一对夫妻进入咗第二个阶段啦，我哋称之为，即系上个礼拜就叫做 beginning 啦，啱啱结婚。咁而家呢一个阶段咧，就叫做稳定啲啦。系啦，咁但系反而呢一个阶段咧，即系都有好多嘅问题会出现，可能影响到性嗰方面嘅协调。 冇错，冇错。 咁头先有提到就可能生产啦，即系生咗 B B 之后，咁可能女性就会觉得自己个身体系一个妈妈嘅身体啦，就唔系少女嘅身体，唔系系啦， 女人 呢个直头咁严重。系啦，咁亦都有可能咧，即系 小朋友啦， 系啦， 教育啦， 教育方面有啲分歧。亦都會有啲壓力啦，咁仲有啲咩實例啊 ？Anna 可以分享一下咧喺呢個 係啊，都值得同大家分享啦。嗱，譬如話咧，頭先所講，當然就係話睇咗生產之後啦，睇到目睹太太生產嘅產生咗一種畏懼嚇，驚太太痛苦。咁亦都有啲當然係即係兩公婆，因為咧小朋友嗰個嘅教學嘅問題，呢啲香港嘅教育幾大壓力嚇。咁兩個人可以因為咧爭吵咧，經常關於小朋友教導嘅爭吵，而導致嘅關係非常。非常之差咧，咁當然就亦都興趣亦都會少咗嚇，呢啲亦都有咁嘅例子。咁恩親方面亦都特別多喎嚇，即係有啲就係話咧，可能 婆媳關係 係啊，佢哋覺得兩公婆生活嘅時候好好嘅，咁結婚啊，即係糖黐豆非常之好啊，婚姻滿意度啊，性滿意度都係好高分嘅，十分滿分攞八九分咁樣嘅。咁但係咧，可能有小朋友之後咧，就計劃話可能要老人家幫手照顧，咁咪一齊住咯，一齊住之後咧。两个人都非常痛苦啦，因为咧嗰、那个即系太太可能同奶奶之间嗰个关系咧，造成咗非常之大压力。就小朋友出世之后咧，双方去谂个小朋友个 owner 住喺边度，奶奶可能系觉得系属于佢，要点样去照顾，有好多意见。太太即系又会觉得系佢要照顾，要俾意见点样去做。咁两方咧系争持不下之间咧，造成咗极大嘅矛盾啦。即系系直情咧系两个人唔可以系同一间房出现嘅，牙刷都唔可以摆喺同一个地方啊，咁样吓，即系大家系唔知点解系咁嘅状况，同埋呢个太太就可能觉得先生可能经常翻工，亦都唔知道咧嗰、那个嘅太太同埋即系自己妈妈之间有咁大嘅矛盾。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个太太通常会觉得好孤单，因为佢小朋友出世之后咧，照顾小朋友已经系有佢自己。亦都新手媽媽嘅話，特別係佢更加有壓力啦嚇。咁而先生如果係對佢冇支援之下咧，或者係覺得只係偏幫阿奶奶咁咧，咁個太太就真係覺得係好孤單。當時有一位太太都寧願佢好似自己從小小朋友就自己好孤單咁，係兩個人一條船嘅啫。咁啊冇其他人支援佢噶啦咁樣嚇。咁所以喺性方面亦都有啲嘅 case 就係話。因为呢啲吵啊，各种状况咧，系直情同对方系见都唔想见到对方啊，都会 咁严重。 系啊，即系因为佢觉得冇支援啊，冇嗰、那个唔觉得系个先生喺度 support 紧佢。两个人嘅矛盾非常大之下咧，当然都系谂下要唔要离婚啊，各样咁喺性方面亦都会造成咗一定嘅困难咁样吓。咁有啲就系话对于嗰个嘅双方嘅其他亲人啊，譬如可能个太太对个先生嘅家人啊，阿哥或者家姐做咗啲嘢，佢唔满意嘅，咁可能佢积咗好耐咧，又唔识表达咧，亦都造成咗唔想亲热嘅，个男方唔想同女方亲热嘅，但系又解决唔到一啲矛盾嘅，咁就造成咗可能个太太仲心急，又唔知咩事，就话哎呀，点解先生又唔会去同佢亲热啊？好似唔需要佢啊，成日都觉得佢被拒绝嘅感觉，咁太太可能就会寻求。要求先生都嚟寻求协助啊，咁样情况都有啦。 咁有冇得去调解返呢啲情况，同埋即係我咁样听 Anna 你讲嗰啲 case 呢，可能已经积咗好耐啦，我又唔能够讲积怨啦，但係当中一定都有怨恨喺度啦， 要分返开住囉。 係啦，即係去到一个咁僵嘅地步，即係去到都已经哇想见都唔见啦，或者听都唔想听，讲都唔想讲，咁可以点样帮佢即係逆转返呢个情况呢？ 如果是恩親的關係，那些夫婦呢，我們呢通常都會覺得，因為性治療呢其實就很直接，就是說你兩個人的感情都 ready， 大家的婚姻都是肯定，於是乎呢就進行一些身體的練習，那就開始性治療，就直接了當。但是如果它涉及到這些關係上，那麼複雜的恩親各樣的關係 我哋通常会转介咧，就系话要做一啲婚姻嘅辅导啦， 嗯， 系嘛，即系婚姻辅导两个重新理清楚、理顺咗大家嗰个嘅关系，个亲密系点样，个婚姻大家系咪肯定翻嘅关系，然后咧我哋先至再做性治疗嗰部分咁样吓。咁、当然因为我自己系社工嘅背景，咁可能婚姻嘅辅导当中咧都可能会做埋都唔定吓。咁但系一般情形我哋咧，譬如有啲可能系医生护士背景嘅成员先，我哋就会叫佢转介翻系相关嘅服务，然后等佢关系好咗啦，然后先至再进行性治疗嘅部分都有嘅、 即系揾翻个本啊，即系治本先啊，系啦，要解决咗所有积埋嘅不和啊，或者大家倾唔埋嘅一啲问题啊，咁样。 但系呢个会唔会好难啊？因为其实已经唔再系两公婆嘅事嘛，你仲要加埋阿奶奶嘅事，你冇嚟叫埋阿奶奶过嚟做辅导啊？ 系啊，会噶，其实 有啲咧，有啲 case 咧，真系有啲咧系话要同个奶奶见，如果奶奶有见都可以处理，即系成个家庭系统咁样做。咁但系都有一啲情形好奇妙地咧，因为嗰个太太个 complain 系话个先生唔理解佢啊嘛，佢毫无支援啊嘛。咁所以咧，当我哋可以见到个先生，同个先生可以倾得到，佢理解到太太个状态，只要先生俾到多啲嘅表达嘅支援咧，个太太就会觉得忽然之间觉得嗰个世界好唔同啦，即系佢唔会觉得孤军作战，净系一个喺度照顾个小朋友，然后仲要即系理会即系究竟同奶奶之间个关系有几僵嘅情形，而系觉得先生都可以做到一个嘅桥梁嘅角色啊，同埋感受到先生嘅支援咧，咁个感情又会好快啲咁样嘅。 嗯，性上面有问题嘅话咧，都一定要揾专业嘅人士去求助嘅。 冇错冇错。 今日 thank you 晒 Anna， 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偈啊。 好， 拜拜。 好，拜拜。 入更深的圈套，冰冷表情就如毒心般深奥，充耳不闻，为求幸福，竟走上这种不归路。看着我们这样费心，却未曾令浪漫逼真。贪占虚荣，护前欲生，这是和睦或是软禁？应当好好对他，扮贱夫，若世可得到他看顾。问我令你谈情谈得多厌恶，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奋不顾身一起将爱情杀。进森林是强弱者的增劲，当你总能淡然万分，我又何用落泪气氛？应当好好对他，扮贱夫，若世可得到他。